那我们来开始上课，来请同学把这个第六回打开哦。第六回，我们上一回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谈到这个行政申诉法的一个思考的流程。那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个审判权的部分来谈起。那请同学来看到你的讲义。第六回呢，先请同学你翻到。这个讲义的第80页，好，80页这个地方啊，同学看到这个下面的主题啊，跟什么考到这个，你看九九警察，他考到这个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的公法送争议啊，看哪些情况是法律有特别规定，可以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诉讼法第二条的这个除法律别有规定的这个内容呢，它包括哪些哈？同学可以看到你讲义的第82页，这个除法律别有规定这一块呢，包括什么？包括民事法院的部分，我们像通过国家补偿，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我们也讲过，我们之前在第一回讲义，在540号解释就讲过，像这个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这个选举无效、当选无效的这个部分呢？这个也是因为法律有特别规定，那归到普通法院的民事庭来加以审理。好，这两类。那第三个是什么？刑事法院的部分。好，那这第一个是有关于社会法的部分。好，社会秩序维护法当中，有关于一些这个拘留、勒令歇业、停止营业，这个同学们讲，我们之前在讲那个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原则上是由行政机关做。那有一些是由法院在做，好像拘留、勒令歇业、停止营业，那这些呢都是由这个地方法院直接做。好，那如果是其他一般由警察机关做的呢？好，这样讲可能有没有感觉？在社会法当中呢，原则上是什么？原则上是由警察机关做，原则上是由警察机关做罚款。那有些比较例外的重大的，重大的案件。这个重大案件包括什么？就你回去看你的第五回讲义，还行政法这个部分，包括一些重大的罚款，包括一些拘留、勒令歇业跟停止营业，是不是？这个是直接由法院在做，普通法院在做，在裁，裁定这个拘留跟勒令歇业。那其他呢？一些比较小案件，比如说你取缔槟榔西施，那这种直接由警察机关在做的这个罚款。直接就有警察机关在做这个罚款，可以吗？好，那你可以看到他跟你讲说，依照社会法的规定呢，我们不服这个警察机关的处分的话呢，都可以跟地方法院来申议，可以吗？所以如果你是不服警察机关的罚款，这个还是一样，跟普通法院，好，这是同一个，好，就是都是跟地方法院的检议庭呢，来提起异议，好，就原则上是一般的警察的罚款呢，做完之后。如果当事人不服气，跟法院去异议，那如果是重大案件的话，是直接由法院在做，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在社会法当中，一些比较例外的部分。好，那第二个是我们很喜欢考嘛，交通违规案件。好，交通违规案件呢，这个就是你针对监理所的裁决书有不服气的话呢，都是跟地方法院的交通法庭来提出申理异议。好，这也讲过。好，那至于惩戒这一块啊，你可以简单做一个会诊哈。在惩戒，惩戒这一块呢，其实你可以分成几种类型。第一个是公务员的惩戒，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学生，第三个是会计师，第四个是律师。这四块呢，都是传统特别权利关系的成员。那其中律师这一块的惩戒有没有印象？哪一号解释？大法官的378，是不是？大法官的378号就跟你讲说，如果今天律师对律师惩戒委员会的惩戒决议有不服气的话，他可以提复审，有没有印象？惩戒决议不服气可以提复审，但是复审完之后可不可以打行政诉讼？不可以，是不是？为什么？因为378跟你讲说呢，这个律师的惩戒委员会跟复审委员会本身性质上相当于法院的体制，它是一种职业的惩戒法庭，所以完了之后就结束， 没有再走行政诉讼的可能性，因为都已经经过了这个啊复审啊复审委员会这个这种司法机关的这个审议嘛，啊复审相当于是一个职业惩戒法庭，啊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走行政诉讼。那会计师呢？会计师在大法官的295号解释，295号解释谈的这个复审啊，复审完之后啊，会计师的惩戒决议啊，会计师不服气，可以跟复审委员会去提复审。那针对这个复审的决议完了之后，可不可以上法院打行政诉讼？可以，我跟你讲，他跟你讲说复审决议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诉愿决定。好，所以完了之后呢，可以再上法院打行政诉讼。好，那学生这一块呢？学生这一块，我们谈的是大法官的382跟什么？跟大法官的684这两号解释。你综合382跟684号解释的看法，如果是退学。好，这个一定是可以的嘛，一定是可以打行政救济，但是要经过什么？要经过校内的申诉，申诉完之后提诉愿，再走行政诉讼。好，申诉完之后提诉愿，再走行政诉讼，这是382的一个立场。好，那当时382有跟你谈到像记过呢，啊，记过或者申诫，当时是说不能够去打这个行政救济嘛，382讲的，但是我们也谈过。这个在大法官的684号解释说要分情形，如果是大学的部分，那可不可以？可以。大学对学生的记过啊，这个涉及到学生的受教育权或者其他的基本权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可以把它定位成是一个行政处分。那经过了校内的申诉完了之后呢，可以打诉愿跟行政诉讼。但是如果是其他的话呢？其他中小学，好，那这一块就只有单纯的内部申诉，完了之后就结束了。有没有印象？好，那这个都是跟同学去会诊这个，过去的这个解释，382跟684。好，那公务员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是公务员考绩法，好，依照考绩法所做的这个考绩的惩处。好，那第二种情况是依照公务员惩戒法、公惩法。所做的这个惩戒，好，那如果是依照公务员惩戒法的这个惩戒啊，惩戒的决议，啊，我们之前在396号解释跟你讲过，396号，公务员惩戒的决议是由谁做？是由公惩会做嘛？那惩戒决议完了之后就怎么样？就结束了，是不是？那是一个一级一审啊，396啊，这是一首新歌。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能够打行政诉讼，是不是？好，那这是396号解释，跟你谈的这个部分，就是396是跟你讲说，啊，当时396是没有讲到谈行政诉讼，那我们只是多谈，好，他只是跟你讲说惩戒决议是一级一审，好，做完就结束，没有再提及没有提及任何救济的机会，一级一审，惩戒就是一级一审，好，那考绩呢？公务员的考绩啊。考绩的惩处，如果是涉及到免职，啊，改变公务员的身份免职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打行政救济？啊，可以。我们经过复审完了之后，可以打什么？可以打行政诉讼，免职。好，啊，免职呢，在大法官的243号解释就谈到243，还有491都有谈到。那免职本身是一个实质上的惩戒处分。好，效果上跟惩戒没有两样，所以经过了保训会的复审之后，可以上法院打行政诉讼。好，那其他的记过就只有申诉、再申诉，完了之后就结束，可以，就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在会诊，这都是以前学过的东西，只是作为会诊而已。好，那这是跟惩戒有关的部分，可以吗？老师应该你自己应该也别画了。其实熟练之后就其实没有那么难。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个哈，这个冤狱赔偿。冤狱赔偿这个部分呢，算是可能这一两年呢容易出题的一个单元，因为有一个大法官解释。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在受刑人啊，向来要申请假释出狱，啊，申请假释出狱，一旦被驳回呢，这个向来都没有赠送的机会。啊，申请假释要出狱的话呢，那这个都没有。抱歉，我们不会讲太快了，因为这个先谈冤狱赔偿，再谈这个受刑人这一块。抱歉， 我们先看一下冤狱赔偿这个部分啊，他怎么讲？他说，我们这边冤狱赔偿是以处分或者判决无罪的机关为决定机关，像检察署或法院来决定。好，那你不服这个检察署或者法院的决定，我们劝下啊，跟司法院的冤狱赔偿复审委员会来申请不服，可以吗？好，你不服地方法院的刑事庭。好的，这个决定的话呢，那你可以跟司法院的冤狱赔偿的复审委员会来申理不服。好，那这个也不是去走行政诉讼，可以吗？就冤狱赔偿。那在这一块呢，我们要再补充一个点哦，是谈有关于所谓的这个我们叫这个司法叫司法行政处分的部分。司法，你就补充一个括号，也是括号第五点。第五点，我们叫司法行政处分。司法行政处分这一块，司法行政处分。好，那这个司法行政处分，你说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司法行政处分呢？它的定义是在这里哈，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定义呢，我们请同学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86页，86页。好，86页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它的上面哈。上面倒数第三行，他跟你讲说，近年来呢，行政法院的实务见解哈，逐渐发展出像德国的所谓的司法行政处分的概念哈，稍微勾一下哈，像刑诉法上检察官的处分啊，或者是像其他像这个保安处分的执行，保安处分执行法上一些矫正机关的监禁戒护，可以吗？好。那还有像假释的驳回，我申请假释被驳回，啊，撤销假释，啊，这两个勾一下，假释驳回、撤销假释，啊，等等的这个矫正处分呢？那你看到87页第二行啊，他说这个都是属于刑事执行的一环，87页上面第二行都是刑事执行的一环，啊，它是一个广义的司法行政处分。那一般的处理是什么？是走个别法律的规定，那不是走行政救济。可以吗？好，这所谓的司法行政处分，就是涉及到一些检察官啊的一些执行的部分。好，这个那这个一般实务上向来都不许征受，向来不许征受。那这个我们要谈，今天要谈的问题是说，那如果是针对这个假释的撤销呢？好，针对这个假释的撤销，你看到83页这个问题，假释的撤销。好，假释的撤销啊，就是法务部今天撤销受刑人的假释哦。这个最早期的实务见解是可以打行政救济的，最早期啊，在最早期的实务见解呢，是可以针对法务部的假释撤销去打诉愿跟行政诉讼。但是到了什么？到了我们的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93年的2月份的这个决议哈，这个决议出来之后呢，就不让当事人打行政救济。我们看一下，在84页，84页我们先看到这个它的第二。上面两行算不算的话，就第二段，啊，第二段的划线地方哈，他说主管机关所谓的撤销假释的决定，啊，必须要遵守一定的正当程序，啊，遵循正当程序，啊，对于撤销假释的决定啊，应该赋予受假释人得循一定的救济程序，请求划起来法院依正当法律程序来公平审判，以获得有效救济的机会。他只是说给当事人有上法院救济的机会。他没有讲到说是行政法院。好，那看下一段，最高行政93年的这个决议呢，曾经就讲过哈，假释的撤销，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刑事裁判执行的一环。再话，这是一个广义的司法行政处分。好，那如果当事人不服这一块的话呢，他的救济程序是走刑诉法484条，啊，484条呢，等到检察官去指挥这个执行该假释撤销的裁决徒刑的时候呢。再由受刑人，好，来跟这个当初预知该刑事裁判的法院来申明异议。好，所以这个在93年先讲啊，九三以前呢，实务上是可以打行政救济，但是93以后，这个决议出来之后呢，又改采否定说，啊，不让当事人打行政救济。他说你应该要去走刑事诉讼法的484条去申明异议才对。好，那这是93的这个决议。那今天呢？681号解释就是针对这个决议呢来进行一个违宪的审查，啊，因为当事人是争执说应该要打行政救济才对啊，那你们没有让我打行政救济呢？好，但是大法官是认为呢，你看到下面划线的地方哈， 上开最高刑的决议啊，跟刑诉法484条，画起来哈，并没有剥夺人民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救济的机会。好，所以这一块呢，啊，就没有违反宪法诉讼权保障的意志，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司法行政处分啊，考试的时候呢，你把它归到一类，你可以举哪些例子？啊，像升级假释被驳回，啊，像检察官撤销这个假释，啊，抱歉，法务部撤销这个假释，或者是这个当事人呢跟法务部申请假释被驳回，啊，那这些行为本身都可以算是所谓的广义的司法行政处分。那一般是依照德国的讲法是，我们不走行政救济，好，我们走一般普通法院的这个法律规定，好，好，那其他像这个讲义的84页以下哈，这个如果你要考研究所的话，有兴趣再看就可以了。我考大概不用用到这一块哈，这个是这个越大法官呢他的一个协同意见书，越大法官的看法哈很简单，他认为呢这个撤销假释的决定哈，毕竟是法务部在做，法务部在做。所以他认为呢，这个还是一个行政机关所做的一个行政处分，好，跟这个程序法92条的处分的概念是一样。好，那既然是处分的话，就应该让当事人啊这个有提起救济的机会。但是叶大法官最后跟多数意见是殊途同归的。好，他虽然在定性上认为是一个司法是一个行政处分，而不是一个司法行政处分，但是最后的救济途径上呢，他认为说哈，即便是一个行政处分，还是可以因为法律特别规定而回归普通法院来加以审理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就不是说你行政处分非得要走行政救济啊，啊，即便是一个行政处分，还是可以因为法律的特别规定来走什么？来走这个普通法院嘛。所以你直接先画标题啊，87页，啊，87页呢，最大法官跟你从形式上、功能上来定性撤销假释。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司法行政的范畴，好，他认为呢这是法务部做的，外观上呢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政处分，好，那再翻到88页，好，就那虽然是行政处分，但是他的救济可以什么？可以由普通法院来维持，好，因为向来呢这个审判权的归属啊，一般都认为是一个立法裁量，不是诉讼权的核心内涵，可以吗？好，这个大概国考不会考到这么细。你只要把多数意见把它掌握住就没有问题了。好，那以下呢，接下来呢要跟同学谈的是进到下一个单元90页，我们要来跟同学谈这个诉讼准备。好，那我们的教学方式啊，不是从诉愿法第1条到最后1条再进到诉讼法，这样谈其实看起来很有逻辑，看起来很有秩序，但是其实对考试来讲呢是没有帮助。好，我们就考试而言呢，还是必须要依照这个诉讼的种类，好，来探讨他在诉讼上的法条以及他的诉愿的法条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待会的讨论方式呢，会先把这个诉讼各种诉讼的种类呢先做一个介绍。好，那在国家考试上，这个诉讼种类大概就占了考题的六成的比例，所以我们要先解决掉这个六成这一块，好，然后再去谈一些比较细部的一些法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诉讼种类这个部分哈，一般都是从诉讼法第3条出发，啊，在谈这个诉讼种类。那这个诉讼种类，我想我们讲过很多次。我们说啊，行政诉讼法的第3条呢，啊，它的谈法是，他说本法的诉讼类型有3种，第一种叫撤销，第二种叫确认，第三种叫起诉。好，撤销在第4条，确认在第6条，给付呢要依照人民申请给付的内容不同规定。如果你申请的是一个行政处分有关的给付，好，人民是申请一个行政处分有关的给付的话，这个时候你的救济是打哪一条？打诉讼法第5条，打诉讼法第5条的科予义务诉讼第5条。如果你今天申请的事项呢是行政处分以外的这个给付的话，跟处分没有关，啊，比如说你是要申请事实行为，那我们走的是一般给付诉讼，这个在第8条，可以吗？好，那我们讲过说啊，这些诉讼类型，啊，要经过诉愿前置程序的是什么？是撤销，啊，撤销经过诉愿前置，还有什么？ 还有科与义务。啊，科与义务也要经过书院前置。那至于确认呢，这个不用经过书院前置。一般给付这个也不用经过书院前置，可以吧？好，要经过诉愿程序的行政诉讼，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什么，叫他要贯彻诉愿前置程序。好，就这一种诉讼种类呢，要贯彻诉愿前置程序，我们叫诉愿前置主义。好，有诉愿前置主义适用的诉讼是什么？是撤销跟科与义务。好，这两种诉讼类型呢，要贯彻诉愿前置主义。好，给原主跟机关呢，有一次再一次自我反省的机会，好，让行政内部来自我审查，好，诉愿前置，好，那这个诉愿前置程序，你千万不要跟所谓的诉愿先行程序搞混，诉愿先行程序，好，什么是诉愿先行程序啊？啊，所谓的诉愿先行程序讲的是。你提起诉愿之前要先进行的一道程序嘛，就是你提起诉愿之前，人民在提起诉愿之前呢，要先进行的一道程序嘛。那这道程序是跟谁提起？好，你对这个行政机关的主跟不服气，你是跟原主跟机关，好，是跟原主跟机关呢去申请诉愿先行。好，那这个诉愿先行，譬如说在税法上，我们叫什么？在税法上，我们叫复查。税法上我们叫复查，好，那还有像什么？还有像有一些像健保法，啊，你跟这个健保局要提出，你对健保局的处分啊不服气的话呢，那也不是直接去提诉愿，好，而是要去跟这个健保局呢去申请这个所谓的审议，好，这个在健保法上它叫做所谓的审议，那其实这个每一部法规的名称都不一样。好，所以一个行政处分经提起诉愿之前，有没有必要经过诉愿先行程序？这个要看法律有没有特别规定。好，看法律有没有特别规定。好，那这个是所谓的诉愿先行程序的概念，可以吗？好，那考试上啊，有一种考法是考什么？是考你说啊，诉愿先行程序跟诉愿前置主义有何差别？这个我们请同学你来看一下哈，这个在你的讲义的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呢，你看到这个讲义的十二页哈，这个第二点打勾，好，这个大概是考这个高普考比较多，考这种申论题，好，那或者是多的申选择题里面呢，他会去问你什么是诉愿前置，什么是诉愿先行，好，那其实观念上很简单嘛，好，诉愿前置讲的是就是诉愿程序啊，就是诉愿程序，好，那诉愿先行是提起诉愿之前要先进行的一道程序，叫诉愿先行。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诉愿前置。好，有经过诉愿前置，有经过诉愿前置的这个行政诉讼呢，在法律当中呢，就有规定它的这个诉讼期间。啊，诉讼的期间，我们叫起诉的期间好了。啊，你要提起诉讼的这个期间，起诉的期间。啊，那。这个像科与义务诉讼也是一样，它有所谓的起诉，当事人要起诉的这个期间，我把它写过来好不用它，我只在为了感觉比较整齐。好，你要提起诉讼的这个期间叫起诉期间，那这个呢，第撤销诉讼，好，这个是有这个起诉期间，那科与义务诉讼这个也有，但是确认诉讼跟一般给付诉讼，这个都没有所谓的起诉期间的规定，可以吗？好，有所谓的起诉期间的规定的是什么？是撤销跟科与义务。好，这个在诉讼法的106条，好，就有谈到这两种诉讼所谓的起诉期间。好，那它的这个起诉期间是讲是提起诉讼嘛？那同时它也有什么？同时它也有所谓的诉愿期间，可以吗？所以它也有所谓的诉愿期间的规定。好，那我不知道怎么写，我想问这个诉愿期间，好，诉愿期间这个在14条，诉愿法14条，可以，好，就是 撤销诉讼跟科比义务诉讼，他之前的诉愿呢，也有所谓的诉愿的期间，啊，那他的行政诉讼呢，有所谓的起诉的这个期间，啊，那这个在诉讼法106条，啊，那至于科比义务诉愿，啊，科比义务诉愿他的这个诉愿期间呢，这个法无明文，法无明文，但是解释上一般认为还是要有诉愿期间，这我待会再介绍，可以吗？有规定的只有这个。撤销诉愿这一块，它有等到诉愿期间，啊，所以其实很好记，有要践行诉愿前置主义的行政诉讼，它才有什么？它才有起诉期间的规定，啊，那像确认呢，跟一般给付呢，这个都是任何时间都可以提确认，任何时间都可以提一般给付诉讼，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是一个架构，来把它抓住。好，那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到这个撤销诉讼来谈喽。好，来请同学你看看你的讲义，好。讲义的896页以下，可以吗？我们来开始看啊。那这个行政诉讼的提起呢？好，首先我们这边有一个表格哈，看这个流程哈。那同学你可以回去自己看这个。从起诉好，那到进到法院之后，那个整个审理流程，好，这个其实大概都跟民事诉讼法是类似的，好。那在我们考试上呢，比较不会直接考到这种比较程序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个行政诉讼法上，教科书里面会谈一个用语，它叫做所谓的实体判决要件。实体判决要件，那什么是实体判决要件呢？就是当你今天要提起一个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下一个实体判决。好，之前呢，你所必须要具备的程序的合法要件。好，当你要请求法院下一个实体判决之前，在程序上必须要具备的一些合法要件，我们叫实体判决要件。好，那实体判决要件，所有的行政诉讼要具备的实体判决要件呢，是放在107条。啊，这是一般的实体判决要件。那如果是个别诉讼种类的实体判决要件呢，就是个别的这个法条、个别规范。啊，4、5、6、8个别去规范，可以吗？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像这个107条，他跟你讲说啊，原告之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啊，行政法院你圈起来以什么？以裁定这程序嘛，啊，以裁定驳回当事人，啊，但是如果可以补证的话，就要命当事人补证，啊，那比如说像第一款啊，啊，诉讼事件如果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判权，哎，这个可以直接驳回吗？不可以吗？为什么？因为你看但书啊，但本法也有规定，这个从其规定啊，这什么意思？本法哪一条有规定啊？12条之2，就是12条之2，我跟你讲说，好，如果你认为这是由他法院审理的，那你应该什么？你应该要知权移送嘛。那除此之外呢？如果现在普通法院已经有一个确定裁判，跟你行政法院的见解有歧义的话，那你还要知权移送吗？就不用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是直接什么？直接申请大法官解释啊，哪一条？诉讼法178条，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我们在第一回讲过嘛，我们说这个行政法院呢，啊，有些情况要直接申请释宪，有些情况要知权移送到普通法院，啊，那个在诉讼法178跟诉讼法12条12，你去对照一下你第一回讲义，好不好？好，那这就法律特别规定。好，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看到像这个第三款哈，原告。欠缺当事人能力，好，那这个也是什么？也是裁定驳回，好，那第六款，逾越法定期限，这个也是裁定驳回的，可以吗？好，那大致上这几个是比较重要的，是比较会考的部分，好，好，那以上是107条，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98页，我们要进到这个重头戏了，好，谈撤销诉讼，那撤销诉讼的第4条，当然这个都很。讲过4、5、6、8都很重要，这一定要记嘛，哈。那他说第4条哈，他说人民啊，因为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违法处分，认为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定义，好，经过诉愿法提起诉愿而不服其决定，你跳一行哈，可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什么？提撤销诉讼，好。所以看到第4条第1项呢，你会发现哈。整个撤销诉讼的实体判决要件有以下这几个，第一个是要有行政处分存在，那第二个呢，你看到讲义的100页，原告必须主张这个处分违法，损害其权利， 好，就诉讼全能。那第三个呢，要经过诉愿前置程序。好，第四个要在法定期间内提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待会的黑板上会从左边写到右边。好，那左边的法条是诉愿法的法条，右边的法条是行政诉讼法的这个法条。那先请同学把你的法条搬到诉愿法。那把你的讲义呢，就放在这一页，98页，好像一起对照。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诉愿法第一条怎么规定。因为他说要经过诉愿嘛，那就是配诉愿法第一条。他说，人民啊，这第一条也是很重要的要记。人民对于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行政处分，认为违法或不当，导致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都可以依照本法提诉愿。好，首先第一个呢，今天行政机关有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机关对人民做出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人民不服气，你不服这个处分呢，那第一步你要提的是诉愿法第一条，诉愿法第一条。诉愿法第一条，你提起的过程呢，你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管辖，诉愿管辖机关。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诉愿的期间。好，诉愿的期间。好，管辖机关的法条原则上哪一条？诉愿法第四条。我待会就不再写愿了。好，就是黑板上我开始画一条线，那左半边都是诉愿，右半边都是行政诉讼。好。那在诉愿法第四条第一个原则，原则上你的诉愿是跟谁提？跟原处分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去提诉愿。好，比如说这个是假设是台北市公务局，那我就跟谁？我就跟公务局的上级机关台北市政府来提诉愿，这是第四条原则。好，那另外的情况是什么？有时候呢，这个行政机关的权限会发生移转。好，比如说 A 机关把权限交给 B 机关，那 B 机关对甲做的这个行政处分，好，这个处分甲到底要跟谁提诉愿？到底是 B 的上级还是 A 的上级？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之后再介绍。这个是跟所有的行政机关的权限一旦有发生移转，啊，管辖权变更的时候呢，这个在7到9，啊，第七条到第九条，啊，这个管辖权。这个管辖权变更的情形7到9，我们讲7到10好了，最完整7到10。好，那在这个诉愿期间的地方呢，我看一个法条，诉愿法14条。好，诉愿法14条，他跟你讲说，原则上呢，我们提起诉愿是30天。好，30天，来看到你的诉愿法14条，14条也是一个重要的法条，哈，这个要记。他说。诉愿的提起啊，应该自处分啊，就讲达到，啊，处分达到或者公告期满的隔天开始算30日，啊，所以说从处分送达的隔天起算30日，啊，那这个是针对处分相对人的，啊，那如果是利害关系人的话呢，啊，还是30天，但是从知悉时起算，啊，你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行政处分开始算30天，那最长不超过3年，啊，所以这个30天。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处分的相对人，一个是利害关系人。好，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如果是针对负担处分的相对人，是从处分送达之次日，啊，送达的次日来起算，这30天。如果是利害关系人的话，是从他知悉时起算。啊，知悉时起算这30天，好，那但是呢，我们基于法安定性的考量，好，如果说今天这个利害关系人，哦，这个从处分做成后呢，超过3年才知悉的话呢，那很抱歉，好，那我们就基于法安定性的原则呢，我们就不让当事人可以提这个撤销诉愿的，好，所以在场是不得超过3年，好，从他知悉时起算30天，但最长不超过3年，可以，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的诉愿期间你要注意的地方，啊，那接着我们再往下跑，啊，在诉愿法第一条提起了之后呢，啊，进到这个诉愿管辖机关，诉愿管辖机关要加以审理，啊，来，他要做审理，诉 诉愿的审理还是一样，跟行政诉讼一样，都是什么？都是先程序后实体，先程序后实体。那程序审查一旦是不合法，好，那这个时候呢，我直接不受理，好，就77条不受理驳回，就不受理当事人案件。好，那如果是程序合法的话呢，我们进到实体，进到实体，实体的部分呢，就可以探讨有无理由。好，那如果实体是无理由的话，这个还是一样，啊，无理由就驳回，啊，以无理由的方式呢来驳回当事人，这个在79条第一项，无理由驳回，啊，那如果是有理由的话呢，好，这就是考试的一个重点了，在有理由的情况，诉愿机关的决定在哪里？在81条，啊，诉愿法81条，你看到诉愿法第一条，它要马上配什么？要马上配81条，它不是一套的，它不可分，可以吗？一配八十一，一配八十一，好，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诉愿法77跟79条，你看一下哪条？诉愿法的77，他跟你讲说啊，这个法条其实跟那个诉讼法107条是类，107是类似哈。他说诉愿事件呢，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因为不受理的决定，把它圈起来，不受理，啊。就程序上不受理的决定，好，像比如说今天你诉愿出不合法定程式，像第二款逾越法定期间，好，像比如说第六款对于行政处分已经不存在，你来提诉愿，像第八款对不是行政处分的行为你提诉愿，好，那这些情况呢都是程序直接不受理来驳回。好，那我看一下79条第一项，他说诉愿无理由啊，好，受理诉愿机关也是以什么？以决定驳回之。我特别强调是决定哦。很多同学在写考题的时候会写到什么？会写到这个程序就给你裁定驳回，不对啊。就是这个程序，你即便是不合法，这个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诉愿决定，就不受理的这个决定。那无理由呢？判决驳回也不是判决啊，对吧？一样是不这个无理由的驳回决定，因为它是一个诉愿决定啊。好，所以你不要去写到什么。什么判决啊、裁定啊，这个都不是，好，就直接是不受理。77是不受理决定，那79条是什么？无理由驳回的这个决定，好，好，那没问题。我们再看到81条，好，我们看这个条文。81条在跟你讲说啊，诉愿有理由的话，好，受理诉愿机关第一个应该以决定撤销原处分的全部或一部，第二个并得视事件的情节呢，进为变更。第三个，他可以撤销发回给主分机关，重新做一个释法的决定。好，所以81条考试会问你，诉愿决定在有理由的情况，啊，他的决定方式有哪些？首先，第一个我们叫单纯撤销，啊，单纯撤销原主分的全部或一部，啊，单纯撤销。第二个我们叫进为变更，啊，进为变更。好，比如说把这个处分的内容做调整，好，把停工处分改成罚款处分，进为变更。第三个，我们说撤销原处分，好，并且发回给原处分机关重新做一个释法的决定，释法的处分，我们简称撤令处。好，撤销原处分，好，但是呢，好，我诉愿机关不代替原处分机关来自行决定，好，我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个判断权限。所以我撤销发回给原处分机关，啊，请处分机关另为一个释法的决定，啊，撤销发回，啊，另为处分撤令处，啊，我可以单纯撤销，可以进为变更，啊，可以撤销发回另为处分，可以吗？三种情形，啊，那其中呢，如果你是要变更这个处分的话，它有一个条件，它的条件是什么？它有个限制，它的限制是81条。第一项的这个但书，好，81条第一项但书，81条第一项但书怎么讲？他跟你讲说啊，好，他说但于诉愿人表示不服的范围内，好，画起来哈，哦，不得更为不利益的变更或处分。好，81条第一项但书本身，我们简称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好，不利益变更禁止的原则。 我们禁止行政机关啊把原处分变更的比啊，而且禁止住院机关呢啊这个将这个处分呢啊变得比原处分更为不利于当事人啊。比如说，假设原处分是一个70万，啊，甲对这个70万不服气，他跑去提诉愿，那诉愿机关呢啊不可以把70万改成是80万。啊，这样的做法本身就违反所谓的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啊，因为我们要保护人民的这个诉权，啊，因为如果说今天人民他提的诉愿呢，还有可能会遭到一个更不利的决定的话，那人民就会担心害怕会有这样的结果嘛，而不敢提诉愿了，啊，那这样就会对他的诉愿权呢，造成一个严重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跟你讲说呢，人民提的诉愿只会更有利。好，或者是维持现状，而不会更不利益啊。所以的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好，那以上是什么？以上是到诉愿这个阶段。接着我们要进到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这一块呢，画一条线啊。对，待会后面都是行政诉讼的部分。好，那现在呢，有可能是诉愿机关有做出一个诉愿决定。啊，他做出一个诉愿决定，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也有可能是诉愿机关未为决定，我把它写过来了，好急啊！今天有可能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什么？第一种情形是诉愿机关有做出一个诉愿决定，那也有可能是一种情形是诉愿机关未为决定。什么叫未为决定啊？就是我提了一个诉愿，结果石沉大海，他都不理我，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对于诉愿机关代为决定的情形，可不可以打行政诉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你看到你的行政诉讼法的这个法条，好，右边就行政诉讼，左边就诉愿，好，你的行政诉讼法来看到第四条。行政诉讼法的第四条怎么讲？就是你的那个98页吧。他说，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违法处分，认为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好，基于诉愿法提起诉愿而不服其决定，你把这个决定打写个一点，好，不服其决定，这第一种情形，第一个。或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说呢，或者是提起诉愿发起来超过3个月不为决定，啊，未为决定多久？3个月。或者是延长诉愿决定期间逾两个月，还是不为决定？好，那可以什么？可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撤销诉讼，最多久啊？这边多久？多久未为决定？就3个月，但是最多延长一次，那一次不超过2个月，最多多久？最多就3+5，对，就5个月吧。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最多他多久不决定，你可以去提行政诉讼，就5个月。可以吧，啊，他可以延长2个月吧，啊，所以最多是5个月，啊，那其实呢，这个法条呢是配什么？第四条是配合诉愿法85条而来的。我们看85条这个条文，啊，诉愿法的85条，它其实就是科予诉愿机关要限期做出一个决定，啊，在85条，他这样讲，啊，他说诉愿的决定呢，应该自收受诉愿书之次日起多久内为之？啊，3个月，我看到，啊，就他要求诉愿机关3个月内呢要做出一个诉愿决定，必要时可以延长一次，但那一次不超过2个月，有没有看到？85条，好，是不是？同学，我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点？哦，都没有看法条啊，一点看到是不是？你不要这样糊弄我吧，是，你要看一下这点头嘛，好不好？OK， 啊，那这个就是3+5个月嘛，所以这个是85条配合什么？配合诉讼法第4条而来的，可以吗？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好，看到行政诉讼这一块喽。好，那打了行政诉讼还是一样，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管辖，好，第二个是什么？诉讼的期间，起诉的期间。好，那管辖在哪一条？这个在13条，诉讼法。13条，诉讼法13条是什么？简单讲，就是以原就被了。原告要就被告机关所在地的法院来提起诉讼，以原就被，可以吗？13条，好， 那期间哪一条？期间是106条，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6条这个条文。好，这个法条新法有修法，是吧？去年的这个修法呢，有修到106条。那它的规定是两个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你的行政诉讼法的106条应该有放在各位的101页。那请同学把106条打勾，因为有修法，所以有密码。101页，好，106条。好，他跟你讲说第四条诉讼的提起，可以吗？好，应该在诉愿决定诉讼，然后多久？2个月。好，圈起来2个月，在不变期间内维持。好，那利害关系人呢？就从知悉后，知悉时起算。好，知悉时起算，但是最长不超过多久？第二项，好，3页，最长不超过3年。好，所以其实观念很简单，这个两个月也是分成两种情形。一个是诉愿决定的相对人，另外一个是什么？利害关系人。好，如果是诉愿决定相对人，是从送达时起算。好，法条上的用语是什么？是以他送达后，送达后开始来开始算，跟那边文章有差，那边送达是次日。好，那个是送达后才开始算，对，等于是送达当天就要开始算，送达后2个月的不变期间。好，那这个什么？这个利害关系人呢？从什么？从他知悉时起算，送达后起算。好，那这边是什么？那是知悉时起算。好。那但是呢，最长都不超过多久？最长都不超过3年。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有个最长不超过3年的规定，这样可以吗？所以其实都一模一样啊。对，我这边3年，这边也是3年啊。好，只是这边是2个月，这边是吧？这边是30天，可以吗？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利害关系人要提这个诉讼哈，提这个诉讼呢，我们106条这样子把它看完好了，106条的条文啊，你再看到它的第三项跟第四项哈，第三项跟第四项是新增的啊，新增他说不需要经过诉愿程序就可以提起第四条，就更换第五条哈。不需要经过诉愿就可以提起第四条的诉讼，那应该在处分达到或者公告后的2个月不变期间内维持。好，这是第四项。那第五项呢？不经诉愿程序就可以提起5条1项，这是5条1的问题。好，那我们先搁着，我们先看什么？先看到这个刚刚这个第几项？第三项。他说不经诉愿嘛，那什么情况不经诉愿可以提行政诉讼啊？你举个例子，好像什么，像程序法109条，可以吗？譬如说你今天有经过什么？经过听证呢？你先前经过听证的这个行政处分，你将来的诉讼就不用经过诉愿了，有没有这样？那不用经过诉愿就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是不是？好，那这个时候就没有诉愿决定啊。就没有这个诉愿决定，好，那你何来起算2个月？好，那所以呢，我就以什么算？就以这个处分开始算，没有诉愿决定就以处分开始算，这样懂我的意思？好，没有诉愿决定的情况，我们就以处分来开始算2个月。好，那你就举个例子嘛，像那个程序法109条的情形，好，就是这个地方。好，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利害关系人的部分。好。那利害关系人这一块呢，还有一个问题要谈哦。这个你要来看到的是诉讼法的四条二，好，行政诉讼法的4条2这个条文哦，它在讲什么？抱歉，四条三，我们看黑板哦。简单举个例子，例如说今天公务局对讲。好，做成一个，做核发一张执照，以呢， 可能对这个不是想看太复杂哈，我们讲对他做停工好了，公务局对甲做了停工，那甲对这个停工是不信嘛，他可能去提诉愿，去提诉愿，那这是台北市政府在审理这个案件。台北市政府呢，如果今天好、这个把这个停工处分呢给撤销，啊，诉愿机关撤销这个原处分机关的停工处分，这个诉愿的决定，啊，对谁有利？对甲有利。啊，诉愿决定对甲有利，但是会对谁不利？可能对附近的邻人，啊，对乙呢就有不利的效果，可以懂我的意思？好，就是再一次哈，公务局做一个停工处分，停工对甲不利，好，那但是所以甲就去提诉愿，把诉愿机关做出一个诉愿决定，撤销原停工处分，那所以这个决定本身是对甲是有利，但是是对乙呢是一个不利的效果，好，好，那这个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是说，那请问一下，丙今天他不服气，他要去打救济，他去打行政救济，这个行政救济，啊，他要不要经过诉愿程序？还是说他可以直接起诉？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市政府呢的这个诉愿决定哈，它其实对乙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个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没有两样。啊，市政府的诉愿决定对甲来讲固然是一个诉愿决定，但是对乙来讲呢，他看到的就是一个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影响他的这个权益，了解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乙要打行政救济，希望能够撤销这个诉愿决定呢，好，那他的救济要不要经过诉愿？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的四条三他怎么讲？我们看一下四条三。四条三他跟你讲说啊，如果是诉愿人以外的利害关系人，啊，认为第一项的诉愿决定，啊，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的话呢，都可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撤销诉讼。谁是诉愿人啊？甲是诉愿人嘛？诉愿人以外的利害关系人，乙是这个利害关系人，是不是？利害关系人认为这个诉愿决定对他的权益有影响，可以什么？可以向行政法院去提撤销诉讼。法条上没有明白的讲，要不要经过诉愿？好，那但是呢，我们实务上呢，曾经开会讨论过，他说哦，这个情况呢，他可以进行起诉。好，当事人是可以进行啊，进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不用经过什么？而不用经过诉愿。啊，四条三。啊，在利害关系人不服诉愿决定要打救济的过程呢，他可以直接起诉，他可以跳过诉愿。为什么？因为今天对甲跟乙来讲，其实双方最大的争执点是什么？是这个停工处分要不要存在？停工处分如果在的话呢，啊，对甲不利，对乙是有利；反之就是对甲有利，对乙不利。好，那既然这个停工处分都已经践行了一个诉愿的一个前置了。已经经过了诉愿前置，让行政内部已经自我审查过了，啊，其实就没有必要呢，再让乙呢再去走一次诉愿程序，这样多麻烦，啊，因为诉愿的目的是要去对行政处分来进行一个内部的自我审查、内部反省，已经反省过的话呢，就没有必要再经过一道诉愿程序，啊，所以对乙来讲呢，他是可以直接起诉，不用经过诉愿程序，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四条三，好，啊，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又一个例子啊。人民对于行政处分不服气，可以直接起诉的还有哪些？啊，程序法109条，还有什么？还有4条3呢，啊？这也是直接起诉，对不对？他也是直接起诉，他不用经过诉愿程序。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再看回来哈。我们说今天他提起了行政诉讼，起诉之后呢，那还是一样哈，要经由法院的这个审理。法院的审理还是一样，先程序后实体。那程序上是一旦有不合法的情形，我们刚刚讲过，就是107条，啊，直接裁定驳回。啊，程序不合法就裁定驳回，如果是程序合法的话，就进到实体，进实体。好，在实体这一块呢？我们说实体可能是无理由，也可能是有理由。如果 实体是无理由的话，这哪一条哈？这个在195条，抱歉哈，就是两个都是什么？两个都是195条的规定。啊，不管是有理由、无理由，都是195条，用判决的方式。啊，判决无理由驳回，啊，判决有理由当事人胜诉，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理由、无理由的195条这个条文。好，诉讼法的195条来看哈，行政诉讼法的195条。好，195条这个条文它是这样写哈。他说啊，这个行政法院呢认为原告之诉有理由啊，他就应为其胜诉的判决啊。那无理由的话呢，应以判决驳回之啊。那考试还是会考一个问题，那请问啊，在撤销诉讼如果当事人的主张有理由的时候，法院的判决方式有哪些？那这个地方啊，其实一般的做法也是一样，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单纯撤销。第二种是进为变更，啊，你撤销诉愿决定跟原处分，或者是你是变更诉愿决定或者原处分，进为变更。第三种是撤立处，啊，撤销发回请原处分机关重新做一个释法的决定。啊，所以虽然法条上呢看不出这三块，但是一般实务上理论上呢都认为还是跟诉愿是一样，有单纯撤销，有进为变更，有撤销发回定为处分，可以吗？好，那还是一样，在做变更处分的过程有一个条件，195条第二项。好，他跟你讲说啊，撤销诉讼的判决如果是变更原处分或决定，好，画起来哈，不得较原处分或决定更为不利于原告的判决。好，比如说今天原处分可能是罚70万，好，你打了行政诉讼不能够变成是80万，好，不能够做一个不利益的变更。好，所以这个变更，你在变更这个原处分的时候呢，你要受到所谓的195条第二项，啊，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啊，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这第一个限制，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啊。那第二个限制呢是什么？是197条。你要做变更啊，你要去变更原处分有条件的。前提是呢，原处分是涉及金钱。原处分是涉及金钱有关的事项。处分是涉及金钱或者是一些可代替物的给付或者确认。跟金钱有关。涉及到金钱。或者是一些法条上是可代替物的金钱，或者是一些可代替物，我一般都是考金钱这一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97条这个条文。197他跟你讲说，撤销诉讼其诉讼标的的行政处分，画起来哈，涉及到金钱或者其他代替物的给付或确认，好，那行政法院可以以确定不同的给付、不同金额的给付，或以不同的确认来代替之。好，那这个在讲什么？这个在讲的是说，哈，你今天要去变更，你行政法院要去变更一个行政处分，你要受到的这个限制呢，比诉愿机关来得多。好，诉愿机关只要单纯，好，这个单纯受到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这个拘束，但是行政法院。它的限制条件比较多。好，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公务局对甲，他可能做了一个70万的罚款，好，那此外呢有停工这两个，好，那甲不服气呢，甲跑去提诉愿，或者甲跑去提行政诉讼。好，如果今天在诉愿机关在做决定的时候，第一个问题他可不可以把70万改成是50万？他可不可以把停工改成是警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一样，在行政法院呢，行政法院可不可以把70万改成是80万？他可不可以把停工改成是警告？懂我的问题吗？就是说今天你是打诉愿的时候， 原处分是70万跟停工嘛，诉愿机关可不可以改成是70万改成是50万？可以吗？为什么？因为70改50，这个是一个有利，对当事人有利的一个变更嘛，是不是？这其实就是这个撤销一部分，啊，把70万的罚还，把70万的罚还撤销一部分，等于是变更，啊，变更它内容变成50万，这有利的变更，这可以接受。那你把停工改成警告呢？这可不可以接受？也可以啊，因为这也是有利的变更啊，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来加以变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是在行政法院的阶段呢，70改80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70改80呢，这是有不利的变更。那停工改警告呢？停工改警告这是有利哦，是有利的变更哦，但是还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涉及到什么？不涉及到金钱，跟钱没有关。啊，你只有钱有关的这个部分，你如果是70改50，那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在行政法院这一块呢，虽然是有利，啊，这个虽然是有利，哎，身份法要擦掉了，要补课。啊，虽然是有利的话，但是由于什么？由于内容呢？啊，但不涉及金钱有关的这个事项，原处分不涉及金钱有关的事项，我们认为呢，行政法院没有权来加以介入。啊，因为一般认为说，行政法院毕竟还是一个司法机关。好，他要去做出这种决定的话呢，其实他对这个他如果说要去变更跟处分没有关系的事项的话，有可能会去干预到行政机关的这个权限。我们基于权力分立的考量，好，这个司法机关如果要去变更一个行政处分的话呢，我们尽可能尊重。好，那就只有限于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如果是金钱以外的事项，如果再去干涉的话呢，这恐怕就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但是呢，如果是在诉愿就没有这个问题啊，诉愿是上级机关啊，上对下，行政一体嘛，啊，所以不仅可以做有利的变更保障人民啊，他更可以针对内容跟钱无关的事项来加以变更啊，把停工改成是警告，大家就有这意思吧，啊，所以这两个是有差啊，在诉愿机关变更原处分的时候，他所受的这个限制相对是比较少的，啊，因为他是上级机关呢，啊，上级对下级可以做全面性的监督嘛，但是如果是行政法院，它受到权力分立的制约，啊，所以法院要透过判决来干预行政处分，啊，前提只能够是保障人民，啊，是有利的变更才可以。那如果是跟这个无关的事项，啊，那只有限于钱这一块，啊，因为钱这块本身比较单纯，啊，那如果是一些停工改警告，啊，那这个是跟行政机关他在个案当中的一个专业考量，他的这个专业判断有关。好，那我们认为呢，你要尊重第一线执法的公务员他的这个判断权限。那行政法院不宜过度的介入到原处分的这个决定。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195跟197这两个法条。好，那接着呢，如果是行政法院要做撤销判决的时候，那还可以特别注意的是两块哈，一个是196条，另外一个是什么？啊，先讲196，先讲196哈。我们来看一下196条这个条文，这很重，这重要的法条196条。196条我们曾经看过一次，好，他怎么讲啊？他说都要记哦，196条，这修法部可以吗？好，196条。讲义要放在162页的最下面，这个刑诉法196。好，他跟你讲，他说，行政处分已经执行者，行政法院为撤销处分判决时，啊，经原告申请，啊，并认为适当，发起来可以在判决当中命行政机关为回复原状的必要处置。好，那我们讲过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执行结果除去请求权，在诉讼法上的规定，行政处分的执行结果除去请求权，好，在诉讼法上的这个规定，啊，处分的执行结果除去请求权，在诉讼法上的这个规定，好，那我们之前讲过什么例子啊？哎，这个还记得吗？好，我们讲过说，譬如今天机关，对甲 做一个末路处分，末路甲的卡车。好，这个末路处分一旦执行完毕之后，效果是什么？效果是卡车被收缴。啊，卡车被收缴。好，那这个时候甲要救济，他该怎么救济？他应该要走4+196。好，第四条的目的是什么？第四条的目的是要除去掉末路处分。那196条呢的目的是要请求法院把卡车，啊，法院判定机关将卡车做回复原状，啊，请求法院判定行政机关将卡车做回复原状这样的动作。好，那我是我们讲说这个是行政处分执行，啊，执行后呢所发生的违法结果，人应该如何请求除去这个违法结果，如何请求回复原状。好，那这个是196条这个规定。好，这是4+196。好，那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法条，196条。那最后呢，在这个诉讼的判决上，哈，其实诉愿也有这个问题，在这个判决的过程或者诉愿决定的过程呢，有一块，它到底算是有理由还是无理由呢？其实，在讨论上呢，其实是有争议的。好，那这是什么？这个是你的诉讼法198跟199。198跟199，那这个法条呢，我们叫做情况判决，特殊情况发生，法院所下的判决叫情况判决，情况判决。好，那这个呢，其实在你的诉愿法也有谈到，哈，诉愿法的83，好，诉愿法的83跟84条，好，在诉愿法上叫情况决定。情况决定，好，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情况判决，什么是情况决定。先请同学你看一下你的这个法条，好，看看你的这个法条，情况83条诉愿法，哦，诉愿法的83条，看一下。诉愿法83，哈，他跟你讲说，受理诉愿机关发现原处分虽属圈起来违法或不当，啊，处分是违法或不当，但是这个撤销或变更圈起来对公益有重大的危害，好，经斟酌受诉愿人所受损害赔偿程度、防止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情事，认为原处分的撤销或变更显与公益相违背的话呢，他起来可以驳回当事人的诉愿。好，那第二项就讲说，以上情形呢，应该在主文当中载明啊，原处分是违法或不当。好，我们举个例子，这是什么意思啊？法条上是跟你讲说，如果你发现一个行政处分是违法或不当，我们先讲违法，好，违法或不当。那但是呢，如果我把这个处分一旦撤销，一旦撤销这个处分，会对公益有重大危害。会危害重大公益，啊，处分有违法或不当，但是一旦撤销这个处分，会对公益有重大的危害，啊，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还是驳回当事人，还是把当事人的诉愿给驳回。哎，同学想一下，如果一个行政处分是违法或不当，照道理讲，你的诉愿会赢还是输？会赢吗？会打赢吗？但是今天确实考量到说这个撤销这个处分会对公益的危害的这个严重性呢，啊，所以还是不得已把当事人给驳回掉，啊，那这个部分我们举个例子，譬如说这个甲呢，啊，机关核发给甲一张执照，这个执照呢是让甲去新建一个大型的水库，啊，甲去新建一个大型的这个水库的执照，啊，那水库假设都已经新建好了，那供下流居民，啊，饮用水哦，可能已经长达了1年之久。好，哦，这个执照呢，这个核发下来之后呢，让下游居民的饮用水呢长达1年之久，它都非常的稳定。好，哦，但是事后呢，可能有一个利害关系人，比如说某乙，啊，哦，他假设他跟甲呢住得很近，好，哦，那因为呢，这个在核发这个执照的过程呢，可能过程当中没有保护到乙的这个权益，只是一个利害关系人，好，哦， 那因为可能这个蚁就刚好住在这个水库 的附近，那可能在过程当中呢，没有让蚁呢有一些程序参与的机会，所以蚁就主张这个执照本身是违法，执照是违法的发放，没有保护到利害关系人的权益，那所以蚁呢就跑去打什么？跑去打诉愿，跑去打诉愿。那诉愿机关也认定说，的确这个执照核发过程有一些程序的瑕疵，有违法的情节。但是我如果诉愿机关把这个执照给撤销，那效果是什么？效果是水库要停摆。水库停摆的结果就是下游居民的饮用水呢可能会受到威胁，会对重大公益有影响。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诉愿机关考量的这个各种情节之后呢，他还是可以做出一个什么驳回当事人的这个决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情况判决。那但是呢，毕竟这个处分是违法，所以还是要在这个诉愿的决定的主文当中要特别载明什么？载明这个处分是违法。那这个甲呢，是个象征性的精神胜利，但是事实上呢，它是被驳回的，可以吗？好，那你会说，那这样对甲是不公平啊？明明就是，应该抱歉。就是说，就等于是驳回你的诉愿，但是主人还是要载明嘛，载明说这个处分是违法，那你会讲说，那这样对乙就不公平呢？乙明明就诉愿应该是打赢才对啊，那怎么会是最后是驳回他的诉愿呢？那我看一下84条的这个规定，84号，它就有一个保护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权益的规定，他说。受理诉愿机关如果为前条决定的时候，可以斟酌诉愿人因违法或不当所受的这个损害，于决定的话讲理由，刚刚是主文，现在是理由，在理由当中要载明什么？原处分机关要跟诉愿人去协议，原处分机关要跟诉愿人去协议，那这个协议呢在话，这个协议就跟国家赔偿法的协议呢有统一效力。你旁边注明一下哦。这个就是国家赔偿法第10条，跟第11条所谓的协议先行的那个协议，你要提起国家赔偿之前，要先跟原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协议，那这个协议呢，立法者跟你讲说，这个就相当于是国赔法第10条那个书面协议先行的那个协议，他的意思是讲说呢，在理由当中。你要特别载明啊，要求什么？要求行政机关要跟你去谈，要跟你去协议，协议什么？协议看什么赔偿啊？看怎么赔偿给这个赔偿给你嘛？看怎么赔偿给你嘛？那这个赔偿性质上是一种国家合法的侵害行为，还是一种违法的侵害行为啊？违法。违法的侵害行为，我们才是什么？才是走赔偿嘛，走损害赔偿，对吗？因为这个原处分是违法，这个违法的处分造成乙的权益的侵害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时候呢，这个诉愿机关他要求原处分机关要跟乙当事人去协议去谈这个部分，那只要协议一成的话呢，这个协议就等同是国家赔偿法上那个协议啊，对吗？好。那你可以讲说，这个规定本身其实在实务上是有在用，实务上是有在操作。那但是呢，这个条文其实在学理上呢，一直为人所诟病。因为这个条文其实呢，坦白讲，第一个它跟什么？它跟依法行政原则的确是有紧张的关系。的确是有违依法行政原则。在依法行政原则面前呢，违法的处分就应该撤销。那这个条文呢，却只是因为说，那基于公益的考量，就不撤销这个处分，而驳回当事人的诉愿，所以条文本身呢，的确是跟依法行政原则本身有一些紧张的关系，这第一个。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条文它要求当事人，去协议，要求当事人去协议，协议其实是哪一国的？我们说有第一次权利保护跟第二次权利保护。那这个协议赔偿它其实是所谓的第二次权利保护，那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的有贯彻所谓的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的话，那人民就应该让他走完第一轨才对啊，第一轨如果认定处分是违法就应该撤销才对啊， 好，那今天你可以讲说呢，这样的八三八四条的规定呢，它其实也跟什么？也跟所谓的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啊，这二者之间呢，有所的紧张关系啊。因为在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底下，啊，违法的行政处分人就应该优先去提撤销诉愿、撤销诉讼，而法院跟诉愿机关也应该要除去这个违法处分，停止损害的发生才对。啊，但是这个条文呢，却要求当事人你放弃，你不要走第一轨，你直接走第二轨，走国家赔偿。啊，所以也有老师认为说呢，那这样的规定本身就会跟我国一般所采行的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这二者之间呢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啊，所以在适用上呢，考试的时候他可能会考一个评试，啊，请你去评析一下这样的规定本身在制度设计上呢孰优孰劣。好，那你可以讲说这样的规定本身一来，啊，恐怕有违依法行政原则，二来呢恐怕跟所谓的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呢产生一个紧张关系啊。好，那这样的规定其实哈，在我们的现行法当中倒也不是第一招了。你说什么不是第一招？好，这样的因为处分违法啊，但是基于公益的考量而不撤销这个处分，我们当事人还有哪里看过？有啊，哪里？我们说这个行政程序法的什么117条的第一款啊，有没有印象？那是一个职权撤销的例外，不得撤销嘛。如果今天是一个这个违法的行政处分，但是撤销会对公益有重大危害的话，在行政法117条的第一款，他也跟你讲说，那就不得撤销啊，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其实是类似的，行政法117条跟诉愿法8384，它其实是类似的规定，类似的制度，可以吗？好，那没问题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诉讼法的198跟199这个条文。啊，198条怎么规定？这其实都是一样的。诉讼法的198。好，诉讼法的198条的规定，它是这样讲啊，它说行政法院受理撤销诉讼，198哈，发现原处分或决定追属违法，啊，但是这个撤销或变更对公益有重大损害的话，那经斟酌原告所受损害赔偿程度、防止方法等等，那认为原处分的撤销会对公益有违背，那我还是驳回原告之诉。你还是一样，你画什么？你画那个违法，处分之违法，然后你画公益重大损害，然后你画驳回原告之诉，对吗？所以这其实都是跟这个情况决定是类似的啊。那第二项也是一样，主文呢？在判决主文当中要载明什么？原处分或决定是违法，啊，198。好，那199条也是一样啊，他这样讲，他说行政法院为前条判决的时候，画起来哈，依原告的声明，所以原告要做一个诉的这个诉字追加哈，这个诉字声明哈，你要声明说，那请法院判命被告机关来赔偿我的这个损害。这个本身是什么？这个本身是当事人要主动的声明，因为这也是一种类似给付诉讼，所以你要请求法院判定被告机关提供一个损害赔偿嘛，所以他要求是当事人要主动的去声明才可以。不过其实这个你说这要怎么讲？这个在判决的过程啊，如果法官都没有阐明啊，没有阐明这个案件，我会下情况判决，那我怎么知道他去做声明？你懂我的意思吗？前提一定是说法官要先阐明说，这个当事人个案当中呢，我认为是违法没有错，但是一撤销对公益有危害哦，你还要考虑一下199条做一个诉字声明，就是这一定是法官要先阐明在先，你才能够去做这个声明嘛，你看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他跟你讲说呢，这个依原告的声明，那将其违法处分或决定的损害呢，在判决内来命被告机关赔偿。好，所以还是一样，要当事人走第二轨。不要再走第一轨下去了。好，那第二项是说，如果你当场没有去声明的话，那没有关系，在判决确定后的一年内，就一年圈起来，一年内都可以向高等行政法院来诉请赔偿。那如果未来要诉请赔偿的时候，要打哪一条诉讼？如果金额已经确定的话，你就直接去打那个第8条一般给付诉讼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 这个情况判决跟情况决定，这是考过的。你看考题，好，考题在哪里？考题在各位的，考题就放在各位的。搬到你的讲义的110，110几页啦？我讲110啊，120而已。120抱歉，120页。120页可以吗？这个93年法官哈，93法官已经快要改问号嘛哈，我们看最后的问号哈。倒数第三行，他说：“受理书院机关或者行政法院，如果以这个土地的发回予行人，将造成公益的重大影响，就这个处分是违法的哈、处分有违法，但是对公益有重大影响的话，就如果一旦我撤销这个处分，会对公益有重大影响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决定跟裁判？就情况判决跟情况决定，可以的。就你去注明，这个题目是要写。”诉愿法8384跟诉讼法198199，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考过的一个例子，93年法官。好，那以上呢就跟同学介绍完所谓的撤销诉讼这一块。那其实还有开个条文，再带一下好了。最后一个法条是诉讼法的304条，好，在执行的部分，304条怎么讲？这条其实只是一个确认性的规定啊。他跟你讲说，304条啊，他说，撤销诉讼的判决一旦确定的话呢，关系机关啊，应即为实现判决内容的必要处置啊。这个只是讲说，一旦法院已经做出一个撤销判决的，那有关机关该做什么，要赶快去做啊，就是撤销判决的一个执行的规定，304条。好，那大体上呢，就跟同学介绍完这一块，好，撤销诉愿跟撤销诉讼，好，那几个基本法条你要掌握住，像什么？像你从诉愿法的第一条，配合什么？配合第4条、14条，再拉什么？再拉81条，1414、81，这是诉愿法诉讼法条。那进到诉讼法之后呢，行政诉讼法的第4条，106条。第4条谈的是撤销诉讼，106条是起诉期间。好，那此外呢，195到199条，这些判决的方式都很重要，可以吗？好，这几个是重要的法条。好，诉愿法的1414、81，诉讼法的4106、195到199，再加一个13好了。好，4、13、106、195到199，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撤销诉讼这一块。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科与义务的判决，科与义务这一块。 科比义务诉讼其实是分成两大类，今天甲要跟行政机关申请一个处分，申请一张执照，那行政机关如果对当事人的申请呢，做出以下这两种决定。第一个，他可能申请了之后呢，他可能这个什么完全不作为，代为决定。我申请执照之后呢，他可能石沉大海，代为决定。第二种情况是申请之后被驳回，可以了解就两种情形嘛。第一种是申请之后他代为决定，第二种是申请之后被驳回。如果是申请之后代为决定，那这个时候人民要打哪一条诉讼，打哪一条诉愿？我们看第二条，第二条。好，第二条呢，他这样讲，第二条，诉愿法的第二条，他说，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对其依法申请的案件，于法定期间内因作为而不作为，代为决定，那任何损害其权利者都可以提起诉愿。前项期间呢，法定未规定的话，自机关受理申请之日起多久？两个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情形是这样子的。今天，今天甲提出一个申请，我申请一张执照，申请之后呢，那过多久我可以提诉愿？要看个别法规，有些法规它讲20天。有些法规它讲30天，那像资讯公开法讲多久？讲15天，有没有影响？15天。好，那我去看个别法规。那如果说个别法规都没有规定那个法定期间的话，就那个处理期间呢，没有规定那个处理期间的话呢，我们的法定期间就是多久？就是2个月。好，就是2个月，从你申请开始算，只要一逾2个月，只要一逾2个月，一超过2个月的话呢，逾2个月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提诉愿了，开始可以准备诉愿书来提诉愿，可以吗？所以你可以讲说呢，一逾2个月之后，人就可以开始，人得开始去提诉愿，你就可以去提你的诉愿，可以去提诉愿。那这个2个月是不是所谓的诉愿期间呢？不是，诉愿期间是讲说多久内没有提诉愿，不得再提诉愿了。这个只是一个可以提起诉愿的一个程序上最早的合法时点嘛，是不是？所以这个2个月只是说你从申请开始算2个月，超过2个月他都不理你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去提诉愿。但是到底这个诉愿的期间是多久？诉愿期间到底是多久呢？这个其实法律上没有规定。诉愿的期间是多久？法律没有，法律没有讲。那到底这个立法者是有意要让人民可以任何时间都提诉愿吗？还是说其实还是应该设下一个诉愿期间呢？这个就会有不同的这个讲法。那一般的学术上的讲法是认为说还是应该要有诉愿期间的。人民要这个行使权利，不应该过久不行使。那他说基于诚信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呢，你要行使权利要及早的行使，如果过久不行使的话呢，它可以导出所谓的失权效。基于诚信原则可以导出所谓的失权效，那就不让当事人呢再提起这个诉愿。但是到底这个失权效要抓多久的期间呢？那一般学说上就跟你去类推这个诉愿法14条的这个第二项的规定。诉愿法14条第二项怎么讲？三年嘛。所以一般的讲法，像吴根老师、像李建良老师呢，他都跟你讲说就从你申请开始算，如果超过3年的话，逾三年的话呢，那就不得再提诉愿，可以吗？所以诉愿期间最长是多久？最长就是从申请开始算3年，可以吗？那这个部分本身它其实是没有法律规定的，法不明文。那你说实务上怎么操作？实务上不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实务上如果你是申请要一个执照，你希望要一个执照，他完全不理你的时候，你去提诉愿，过2个月之后你就会去提诉愿了。你其实因为你今天是人民要申请一个给付行政嘛，所以人民会很猴急嘛， 而且他会一直很想快提诉愿，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好，就是在实务上，由于本案是给付行政，所以人民通常都是只要一过法定期间就赶快去提诉愿的，啊，比较不会有这种超过期间还不提诉愿的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写法哦。你看到这个讲义的第几页哦？第20。39页，好，39页 ，OK， 不用抄了，好，讲的都有了。好，39页，我们看一下哈，这个 A B C D E 的 E 最下面哈，他这样讲，他说代为处分诉愿的诉愿期间，有没有看到？好，你把那个 E 跟 E 打勾 ，E 跟 E 打勾，好，39页，好，这个 A B C D E 的 E 哈，他说代为处分诉愿的诉愿期间，法律明文。好，那一般是采第二说，翻到40页第二说，第二说是类推诉愿法44条第二项，他说基于审讯原则的权利失效的作用，好，那如果过久不行使，就不可以再提诉愿。那是多久？一般是从最后一行申请，好，申请开始算3年，好，超过3年的话呢，就不得再提诉愿。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代为处分诉愿学理上的这个讲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那如果他提了诉愿之后，好，一旦在过程当中提了诉愿，那诉愿机关的审理呢？好，诉愿机关的审理，好，这个其实都一模一样，好，就是先程序后实体，好，先程序后实体。那如果是程序不合法，我就简单写喽，程序不合法就77条就不受理决定。如果程序合法，但是实体无理由呢？无理由的话是哪一条？无理由还是79条，都一模一样。啊，唯一有差的是有理由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当事人的主张是有理由的话，有理由。啊，有理由的情况是哪一条？啊，是82条。82条，可以。啊，你看到诉愿法的，抱歉，这边没有写到第二条。这边是第二条。进来就第二条，第二条提起，好，他代为决定，你可以去提第二条。那第二条提起了之后呢，诉愿的审理呢，有理由就是配82条，啊，很好记，一是配81，二是配82，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82条这个条有什么规定，82条。好，诉愿法的82条，来看看你的法条。82条哈，82条他跟你这样讲哈，他说，可以吗？好，他说，对于依照第二条，我看到第二条第一项提的诉愿，可以吗？好，82条，对于依照第二条第一项所提的这个诉愿呢，受理诉愿机关，好，如果认为有理由的话，啊，应该指定相当期间，另应作为的机关数为一定的处分。啊，你今天跟公务局申请执照，啊，那这个公务局不理你，你跟市政府去提诉愿。市政府如果认为你的讲法是有理由的话呢，要赶快命公务局赶快做成一个发一个执照，啊，做成这个行政处分。啊，这是82条第一项。那82条第二项是怎么讲？啊，我们看一下。他是这样讲，他说受理诉愿机关未为前项决定之前呐，应作为的机关已经做成一个行政处分的话，好好强，受理诉愿机关应该认为这个诉愿是无理由就决定驳回，这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讲说，你今天你申请，啊，你申请一张执照，结果行政机关不理你，你超过2个月，好，你可以去提诉愿。你申请逾2个月，好，你申请逾2个月呢，好，超过2个月之后呢，你可以提诉愿。好，假设我在这个时点呢去提诉愿，我去提诉愿，好，我提诉愿的过程当中，在诉愿机关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好，有一天呢，这个公务局呢，啊，公务局呢，良心发现了，啊，赶快核发一个执照。赶快核发一个执照，好，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你的诉愿提起还有没有实益啊？ 就没有实力啦、啊。因为你当初是要一张执照嘛，你要申请一个处分嘛，那他也的确在诉愿过程当中已经核发一个执照给你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诉愿决定是怎么样，就直接无理由驳回当事人，懂我的意思吗？好，在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当事人的诉愿已经没有实力了啊，因为原本的诉愿的申请的事项是那个执照嘛，那都已经有执照了，啊，所以就不用再审下去，啊，就无理由驳回，啊，那但是请问一下哈，如果今天他在诉愿过程当中，他不是核发执照，而是什么？而是做出一个驳回决定的，而是驳回的，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吗？你是申请一张执照嘛，啊，他都代为决定，你去提诉愿，结果他在诉愿过程当中，他做出一个驳回，你的申请被驳回。那这个时候，难道还是依照82条直接驳回，无理由驳回当事人吗？就不是喽，好，所以我们这边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在诉愿程序过程当中，诉愿机关呢，啊，抱歉，原处分机关已经做出一个决定的话，我们要去看哈，原处分这个决定本身，啊，有没有满足当事人的需求而定？如果已经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已经满足当事人的需求，比如说你要一张执照，他也给你一张执照的话呢，这个时候走82条第二项，就直接驳回当事人，无理由驳回。但是如果今天是没有满足当事人的需求，比如说你是申请一张执照，结果他过程当中是驳回你的执照申请，好，那这个时候哈，学说上的讲法是说。啊，这个诉愿机关呢，就要告诉当事人，啊，那要赶快把这个诉愿的这个声明呢，要做个调整，啊，要转成什么？要转成待会的那个驳回处分诉愿去行审理，啊，所以如果没有满足当事人的需求的话呢，那必须要把本案呢，因为本案是一个代为处分诉愿嘛，要转成，啊，应转换为。我们叫驳回处分诉愿，或者拒绝申请诉愿，驳回处分诉愿，啊，就是下面的部分续行审理，啊，应转换为驳回处分诉愿呢，来续行审理，啊，不可以依照82条直接驳回当事人，啊，因为你还是要让诉愿机关去审审看说，到底这个驳回有没有瑕疵嘛，这样才有意思吧。好，所以如果说在过程当中，行政机关已经做出一个决定，啊，我这样讲，就是行政机关做出这个决定，就行政机关啊，做成一个处分的这个决定，这个处分的这个决定本身要看有没有满足当事人的需求而定，啊，如果有满足当事人需求，就82条就驳回，啊，无理由驳回，啊，不过。这个无理由驳回哈，如果你是考法研所，你可以再去补充一下。无理由驳回代表已经进到实体了嘛？啊，但是一般学术上的讲法是说呢，这个立法上是一个疏漏了啊，因为应该是要做什么比较理想？应该是一个程序驳回才对啊，所以学术上的讲法呢，应该是说哈，未来修法的过程要改为什么？要改为是程序啊，程序驳回。程序就是不受理的，啊，就程序不合法驳回才对，而不是无理由，因为无理由是实体的部分嘛，它今天是程序的问题，啊，所以应该要改为是程序不合法驳回或者程序不受理驳回才对，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来看个考题，看这一块哈，这个考过，这个在各位的讲义。38页。 38页呢，你看这个下面87年律师哈，87年律师，好，87年律师他这样讲，他说台北市民甲打算申请一个12层的大楼，好，于是向北市府公务局申请建造，但是受理超过2个月还不发照，甲认为权益受损，于是委请律师打行政救济。好，好，我们直接看第三小题，先看第四，好，第四，好，第四小题讲说，如果甲提起诉愿后，好，北市府公务局才核准申请，那诉愿怎么做？啊，就82条第二项，对不对？就直接无理由驳回。好，那第三小题呢？如果甲提起诉愿后，北市府公务局才以什么？才以其建筑有违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而驳回其申请，那这个诉愿有无影响？啊，这个时候诉愿可以直接驳回吗？不可以，诉愿要转换为驳回处分诉愿来续行审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要转成下面继续跑，可以吗？哦，这边有，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代为处分诉愿这一块哦。那我们再往下看看这个驳回处分诉愿。假设你是申请一张执照，但是被公务局给驳回，好，这个时候驳回要打哪一条诉愿？要打哪一条诉愿？其实法律啊没有讲得很清楚，啊，驳回处分的诉愿是哪一条呢？看起来呢，它不是在第二条，因为第二条是什么？第二条是申请不作为嘛，所以绝对不是第二条，那也没有第三条啊。好，那所以呢，一般就认为说呢，这个地方呢，还是要回到第一条来谈。为什么？因为第一条呢，它其实只是单纯讲说，人民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认为违法或不当，都可以打第一条嘛。第一条文义上其实并没有限于是撤销诉愿才能够专属来用那一条的。好，所以一般认为说，从你申请被驳回，至少这个驳回对你来讲呢，也是一个不利的效果。好，所以一般就走诉愿法第一条。好，驳回处分诉愿跟撤销诉愿的法条是同一条，都是第一条，对。那既然是第一条的话，它的这个诉愿期间，啊，诉愿期间，管辖都一样哦，管辖都是第四条这个问题。那诉愿期间呢，就是哪一条？啊？一就配什么？一就配14，所以就从这个驳回处分送达后的次日起算多久？30天，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既然是配第一条的话，那个法条都是跟第一条一样，好，就是走14条的这个30天，好，那第一条进到诉愿的审理，好，还是一样，好，诉愿审理还是先程序后实体嘛，是不是？先程序后实体。那程序上，这其实你都不用再重新抄了，都一样。程序就是不合法就77条驳回。那如果是实体呢？实体是无理由，那就79条都一模一样，无理由就驳回。好，那有理由的情况是哪一条？啊，有理由是哪一条？有理由哪一条？有理由，我讲过一就配什么？啊，三米，一就配什么？81嘛，是不是？一就配81嘛。二就配82，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很简单，这个相对简单啊，驳回处分诉愿法条都同一套。好，好，那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诉愿机关的这个诉愿决定啊。好，所以如果今天是有诉愿决定的，有一个诉愿决定的话，好，那当事人可能不服这个诉愿决定，他打行政诉讼，但也可能是什么？也可能是未为诉愿决定。没有做诉愿决定，就是有两种可能性啊。我们这边是诉愿啊，好，那如果他做出一个诉愿决定，人民不服这个诉愿决定，好，那这个时候就要进到行政诉讼呢，要打什么？要打行政诉讼法的第5条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第5条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5条这个条文啊。第5条这个条文其实有点可惜啊，啊，怎么讲？他没有像。看一下第5条哈，诉讼法的第5条，第5条这个条文哈，他讲说，我们先看第1项哈，第1项他是这样讲，他说，人民因为中央或地方机关对其依法申请的案件，于法律期间内应作为而不作为，我们看大白圈起来，应作为而不作为，那认为损害其权益，经过诉愿之后可以向法院起诉。可以吗？好，那第2项是什么？ 五条二是说，人民因为中央或地方机关对其依法申请案件发起来予以驳回，第一项是不作为，第二项是驳回，啊，那认为损害其权利，那都可以提这个行政诉讼嘛。所以诉讼的提起就两种类型，就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啊，当今天是申请，他代为决定。好，你提出一个申请，那行政机关代为决定，就是不作为，不作为的情形。好，这个时候走的是五条一，好，以下就是诉讼法的法条喽。好，诉讼法五条一。好，第二种是申请被驳回，驳回是哪一条？驳回是五条二，驳回是五条二，可以吗？好，但是他都是讲什么？他都是讲有一个这个不服这个书院决定，是不是不服这个书院决定？那但是如果今天是诉愿机关没有做诉愿决定呢，那该怎么办？有可能呢，懂我的意思吗？有可能他没有做诉愿决定呢，那依照什么？一般的看法是认为说，依照我们诉愿法85条的规定，其实85条是对所有的案件都有适用。好，所以虽然现在我们诉讼法的第5条没有像诉讼法第4条一样有去谈到这个3个月跟2个月，好，但是解释上呢，85条应该可以提适用的。好，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提的诉愿，它超过3个月不为决定，或者是延长诉愿这2个月呢又不决定的话呢，啊，最多5个月不决定的话，那还是可以怎么样？还是可以去提行政诉讼，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在撤销诉讼的时候，是诉讼法第4条第1项谈的小一跟小二嘛，两种情形嘛，有决定跟没有决定嘛。都可以打嘛，但是在第5条的时候呢，立法却疏漏了，他没有谈到说在未为决定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打诉讼，好，但是解释上呢，其实85条是可以一体适用的才对，好，所以如果今天是在诉愿那一块呢，他没有做出诉愿决定的话呢，应该也是可以打诉讼，这个没有问题，了解。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行政诉讼法的第5条的1跟2，好。好，那第5条提起了之后呢，它的诉讼期间是多久？啊，诉讼的管辖哈，管辖还是一样13条，以原就备。那诉讼的期间呢，就刚刚看过是多久？106条，来多久？2个月，2个月，可以吗？这2个月，好，如果是科与义务诉讼的诉讼期间就是2个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条，把它看完，106条。106条，刚刚放哪一页？放在这个101页，701页。好，那你要知道说，其实，在旧法时代哈，在这个修法之前哈，这一次修法之前呢，我们的第5条是没有规定，那它的起诉期间的，它都未规定。好，那是这一次呢才增加进来的。好，第5条。好，他说第5条的诉讼哈，这个106条第1项哈，第5条的诉讼应该在2个月内来提起。是不是？好，那如果是利害关系人的话呢，就从知悉时起算，但是最长不超过多久？不超过3年，可以吗？好，然后你再看一下102页，不经诉愿就可以提起第5条第2项的诉讼，这个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诉愿的话，就从什么？就从处分达到后算2个月，就一样，一样规定。好，那比较特殊是这个下一项，最后一项。不经诉愿程序就可以提起5条1项的诉讼。好，5条1项是什么？5条1项是代为处分的诉讼，代为处分的诉讼。好，不用经过诉愿程序就可以提起代为处分的诉讼。那因为没有那个诉愿，没有那个诉愿，也没有那个行政处分，对不对？因为它代为决定啊，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你申请之后，他就完全没有做决定。对不对？同学，你这次看他，他可能是要上厕所。你想出去上厕所吗？看我吧，好不好？看我吧。我说你申请一个这个什么？申请一个执照，那他都没有做出一个诉愿决定，是不是？好，然后你就去什么？他就说，我们说什么？怎么说这样？你今天是提出一个申请，好，那他说如果这种申请案。人民的救济是不用经过诉愿程序，那没有诉愿程序的话， 他又没有行政处分出现，那你要看你要怎么算？那这两个月啊，他说就从这个申请的法定期间经过后呢，来算这两个月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因为现在没有诉愿呐，因为他不用经过诉愿呐，那也没有那个行政处分呐。那就从应作为的期间届满后，就是法定期间呐，假设两个月，那就从应作为的期间届满后来开始起算那两个月，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像这个地方，比如说你申请过了两个月，他都不理你，你从这个时点开始算多久？两个月，你要去打行政诉讼，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其实现在很难找例子，找不到例子的，因为还没有看到说有哪个法条是规定说走第五条第一项的诉讼，结果不用经过诉愿程序。这个应该是立法者当初在立法的过程，他参考德国的规定，先预先规定。但是目前实务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只是讲说，假设未来有一种情况是，你要打五条一项的情形，但是不用经过诉愿，那种情况的话，就是从法定期间经过后来算这两个月，这样了解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106条新修法的部分。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0条的这个规定，200条。你今天提了这个诉讼，提起之后呢，法院的审理方式还是一样哈，先程序后实体，先程序后实体。程序上如果是不合法，我们就裁定驳回。程序上不合法就裁定驳回，程序上如果合法的话呢，就进到实体。好，实体上呢，有可能是无理由，也有可能是有理由。可以吗？那如果是无理由的话呢，我们就用判决方式驳回。如果是有理由的话呢，我们判决做出判决当事人胜诉。那这里的法条你要怎么塞啊？这里的法条如果是裁定驳回这一块我们可以塞107条，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比较精确的塞法是塞哪一条？是塞200条，因为跟科与义务诉讼有关的都放200条了。我们来看一下200条的规定。200条200条的第一款，他就跟你讲说，如果今天是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200条第一款，那200条第二款呢，是讲说，如果是进到实体，当事人主张是无理由的话呢，我们就判决驳回，可以吗？200条第二款，那如果是有理由的话呢，他的判决就有两种情形，200条的第三款跟200条的第四款。我们来看一下这200条的第三跟第四款，这个很重要，非常的重要。200条的第三跟第四款，好，200条的第三跟第四款，他是这样讲哦，他说，原告之诉有理由，可以吗？第三款原告之诉有理由，而且案件事证明确，他就应该判令行政机关做成原告所申请内容的行政处分，是什么意思？事证一旦很明确的话。事证很明确，事实证据非常的明确，那原告要什么你就要判给原告什么。事证很明确的话呢，你就要判令法院，就要判令行政机关做成原告所申请的那个行政处分，原告要什么就给他什么。那第四款是什么？第四款是说如果今天原告之诉虽有理由，但是案件事证尚未真明确，第一种情况是事证还不够明确，或者涉及到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啊，还有行政裁量，行政机关还有裁量权，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怎么讲？判决的内容就是，判令行政机关遵照，判决的法律见解来对原告做成一个决定，就是，判令行政机关应遵照判决的法律见解 对原告做成处分，可以吗？好，行政法院要判定行政机关遵照判决的法律见解来对原告做成一个行政处分。好，这两百条第三跟第四款其实是一种权利根据的展现。好，第四款 很清楚，好，这行政法院呢，他尊重你的行政裁量，好，那让你行政机关呢有比较大的空间。好，你的另为处分，好，我撤销我这个判决下去之后呢，你另为处分呢，你的处分只要不违反我的判决的那个框架法律见解就够了。好，那我不严格要求你一定要依照这个原告所申请的事项呢来做成一个行政处分。我举个例子哈，什么情况走两百条的第三款，什么情况走两百条的这个第四款。譬如说今天，好，譬如说今天，甲呢要申请，甲就过去呢是这个依照农地农有的政策，好，那甲是一个自耕农，好，那他呢跟地政机关申请什么？申请农地的移转登记。我申请一个农地的移转登记啊，好，登记处分，但是地政机关对甲的申请予以驳回，把我给驳回。好，那我不服气啊，我跑去打行政诉讼，我打第五条，我请求法院判定行政机关对我做出一个登记处分。登记处分，那行政法官审酌之后发现的确没有错，甲呢，啊，是一个自耕农，他也可以提出这个自耕能力证明书来证明他的身份，那其他要件也通通都符合。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行政法院就可以下两百条的第三款，啊，这种判决方式。这种判决方式是司法对行政的干预是比较强烈，但是有它的正当性，因为事证很明确，好，所以这个原告的需求呢，就要满足他的这个需求，好，还有这个能力证明书啊，他登记本身就是一种基数处分，要件符合就应该下这个登记处分，好，所以这一块呢，就下两百条第三款的判决方式。那什么情况下两百条第四款？两百条第四款的这个判决方式，哈，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甲乙呢这两家这个业者都来跟文建会，好，申请一个经济补助。假设这个文建会呢有一笔这个文化艺术的补助金呢，假设补助款是三千万，好，那今天有需求者都可以来提出申请，甲一个人就申请三千万。那今天甲提出申请了之后呢，文件会认为说啊，甲的资格不符合，文件会以甲的资格不合，所以予以驳回。啊，比如说文件会可能认为说呢，你要申请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个补助金，那我原则上是要去鼓励一些文化产业，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文化产业的这个什么，你的申请呢？这个不太像是一个值得被鼓励的一个文化产业，好，那就以这个甲呢资格不合呢把它给驳回掉，好，那甲不服气啊，甲就跑去打行政诉讼，行政法院就发现说啊，其实这个甲呢，他所提出的这个申请的产业哈，这个产业本身呢，应该是一个值得被鼓励的，比如说假设甲是他可能是提出说要鼓励以后每个人要学会这个踢毽子，然后有个踢毽子的哈，那踢毽子呢，应该也是一个被值得鼓励的一个文化产业啊。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行政法院认为说，其实呢，甲的资格是符合的啦，甲的资格应该是符合，好，并没有违反，并没有不符合相关的这个补助的资格，好，但是今天我法院可以下一个命文件会，好，这个做成一个补助三千万的这个。处分吗？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到底在个案当中，啊，要给甲多少，给乙多少，这个行政机关还有什么？还有裁量权。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或许行政法院就比较适合下第四款的判决方式。譬如说，啊，我认为呢，甲的主张是有理由，他的资格符合，应该可以获得补助，应该要给他补助。好，那请文件会呢，啊，这个应该依照判决的意旨。好，那必须要依照什么？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好，这个要求文件会要依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呢，来对申请人做成补助决定。 啊，这样的判决方式本身就划定一个法律禁止的部分，公平合理。好，那你在公平合理的框架内呢，都可以行使裁量权来决定给多少补助金，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考试的时候你要看清楚，到底这个补助啊有没有涉及到机关的裁量权，那还是说市政够不够明确，会决定是哪一种判决方式。好，那第四款呢，就是一种权利分立的一种维系的，所以它相对的是尊重权利分立原则。司法的判决啊，某程度是很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个决定，合乎权利分立的要求。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200条的这个判决方式。最后啊，在科与义务诉讼这一块，它的这个执行的法条在哪里哈？在305条，诉讼法305条这个条文。好，那这个条文呢，我们就等到最后再一起谈，可以去整理一下。好，就是跟科与义务有关的，在305条。好，在考试的时候呢，再一次强调，你考试的时候你要分情况来看，是申请人民申请一个行政处分，机关是代为决定还是驳回？好，代为决定。走诉愿法2条配82条，好，那后续走什么？后续走诉讼法5条1，好，那如果是申请被驳回呢？走诉愿法81，然后配5条2，那后续都殊途同归，进到201条，注意第三跟第四款，这样就可以了，好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两块，你先休息一下。好，